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13号发表一篇社论指出，朴槿惠被罢免总统职务，撵出了青瓦台，可他仍未做出丝毫的反省，并主张说，对罪犯否定法治、煽动暴力和混乱的行为就绝对不能予以默认。另外，南朝鲜的参议连代3月10号说，弹劾朴槿惠的斗争并没有告终，而只是个开始而已，并表示要求对被罢免的朴槿惠等那些笼络国政和官商勾结的同谋犯进行彻底调查，予以处罚。